记事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追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帅有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文艺广播旁耳边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在文字的香气中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五木 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，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，所以我选择 VIP Kid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诵读小站节目，我是贺林。这时段的诵读小站当中，将与您分享的是苏联作家科洛连科的散文《火光》。作者抓住了生活当中的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，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哲理，使人在黑暗中能够看到光明，在困难中增加了勇气。文笔优美，而且意境深远。下面就与您分享这段文字。火光，科罗连科。很久以前，在一个漆黑的秋天的夜晚，我泛舟在西伯利亚一条阴森森的河上，船到一个转弯处，黑黢黢的山峰下面，一星火光蓦地一闪，那火光又明又亮，仿佛就在眼前。好了，谢天谢地，我高兴地说，马上就要到过夜的地方了。船夫扭头朝身后的火光望了一眼，又不以为然地划起桨来。唉，远着呢。我不相信他说的话，因为火光冲破朦胧的夜色，明明就在那闪烁。不过船夫是对的，事实上火光的确还远着呢。这些黑夜的火光的特点是驱散黑暗，闪闪发亮，近在眼前，令人神往。乍一看，再划几下就到了，其实却还远着呢。我们在漆黑如墨的河上又划了很久，一个个峡谷和悬崖迎面驶来，又向后移去，仿佛消失在茫茫的远方，而火光却依然停在前头，闪闪发亮，令人神往，依然是这么近，又依然是那么远。现在无论是这条被悬崖峭壁的阴影笼罩的漆黑的河流，还是那一星明亮的火光，都经常浮现在我的脑际。在这之前和在那以后，曾有许多火光似乎近在咫尺，不只是我一人心驰神往，可是生活之河却仍然在那阴森森的两岸之间流着，而火光也依旧非常遥远。因此必须加劲儿划桨，然而火光啊，毕竟就在前头。 诵读小站，与你一起读书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藏耳朵， 听听藏耳朵， 藏耳 朵听听听听藏耳朵，藏耳朵笑笑笑笑藏耳朵，藏耳朵唱唱唱唱藏耳朵，藏耳朵跳跳跳跳藏耳朵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， 听听藏耳朵， 听听藏耳朵。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， 大朋友， 大家 晚上好。 欢迎收听听听藏耳朵节目，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。 我是你的朋友藏耳朵兔子。 每天晚上在听听藏耳朵节目里，你都可以听到好听的故事， 还有很有意思的笑话， 你还可以听到儿歌。如果你不想每天晚上必须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听，那么你还可以在手机上听。 对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，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听听藏耳朵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开始听故事吧。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来自法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，他们是阿兰·齐彻和希尔万·迪尔兹，是由任蓉蓉审译的。我们要谢谢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。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国王与青蛙。从前有一个年轻的国王，他又潇洒又迷人，可是他却整天觉得生活很无聊。有一天早上，国王决定要去捉蝴蝶，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打发一下时间，有点事儿做。他扛着捉虫的网子，走在王宫的花园里。走到半路的时候，遇见了一只青蛙。青蛙蹲在地上呱呱地叫着：“ 呱呱啊，陛下，我正在找一位国王。”而您就突然出现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呱！ 国王看到一只青蛙，那竟然敢这样跟他讲话，气得脸都红了。 你说什么？一只普普通通的青蛙，居然敢跟我讲话？ 青蛙赶紧解释：“ 呱，您别生气呀，陛下。”您千万不要以貌取人，我是说不能光看我的样子就判断我是什么样的人。我可没那么幼稚，也不是生下来就是青蛙。事实上我是个仙女，我是焦糖仙女。一个女巫嫉妒我，才把我变成了青蛙的样子。 国王站在那儿打起了哈欠。 唉，这个故事我已经听过1000遍了，别烦我，快走开。 可青蛙却跳到了旁边的栏杆上，现在它可以脸对脸地跟国王说话了。 呱，陛下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请您相信我。只有您能把我从这个可怕的魔法，这件倒霉的事情中救出来。呱，您只要吻我一下就行，轻轻地吻一下就行。 国王拎起了青蛙的一只脚，把它头朝下吊在那儿。他大声说：“ 哦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你浑身黏糊糊的，我是不会吻你的，你想都别想。” 青蛙继续劝国王。 不过如果您答应吻我，作为报答，我会帮助您实现一个愿望，无论是爱情、金钱、荣誉、外貌，还是金银珠宝、美味佳肴，不管您想要什么，我都会帮您实现。请您吻我一下吧，然后您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了。呱， 国王想了想， 哦，得了得了，你没看见吗？我可是一个什么都有的国王，无论我想要什么，只要我做个手势，就会有人送过来。 青蛙继续对国王说：“肯定也有您没有想到过的愿望，让我来猜一猜吧。”青蛙闭上眼睛，好像在很努力地想。他问：“让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公主爱上您，这个愿望怎么样？” 国王说：“所有的公主都会爱上我，拜托，我可是国王，这件小事对我来说根本算不上愿望。” 青蛙想了想，又说：“那得到一个糖果店怎么样？里面有巧克力大喷泉，一盆盆鲜奶油，还有跟您的样子一样的糖果。”“ 哼，我已经拥有全世界的糖果店了。”“ 那一本神奇的笑话书呢？里面好玩的笑话能让您笑得直不起腰来。” 国王摇了摇头：“哼，哎，无论神奇不神奇，反正我对笑话都不感兴趣。” 青蛙只好继续想：“那么一顶能让您隐形的王冠呢？戴上它，别人就都看不见您了。” 国王说：“那样的话，我的臣民还怎么对我行礼，怎么尊敬我呢？真是荒唐。” 青蛙又想了想：“一个以您的名字命名的足球场和两支完全听您命令的足球队呢。”“ 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他们比赛就分不出谁赢谁输来了，因为他们都听我的。”“哼，我可不喜欢看这样的比赛。” 青蛙只好再想新的愿望。一双天鹅绒的神奇篮球鞋呢，上面有彩带和钻石，这是现在最时髦的样子。这可是时尚啊。” 国王摇摇头：“我从来不追随什么时尚，都是时尚追随我，我穿什么，什么就是最时髦的。”“ 那一面能看到未来的镜子？”“ 没有用，我现在已经知道谁会成为下一任国王了。” 那么一面能看到过去的镜子？” 什么？” 一只五条腿的羊。不，八条腿的羊。不，一千条腿的呢。”“ 哼，还短腿的羊呢，这有什么用？”“ 那么一只能帮您征服全世界的军队怎么样？”“ 我可不想征服全世界。”“ 那么身体能突然变得很大很大，或者身体突然变得很小很小怎么样？”“ 这实在是太可怕了。” 或者你想不想养一条喷火龙当宠物？” 国王微笑着说：“我有打火机，养一条喷火龙有什么用呢？” 青蛙这下已经实在想不出什么新的愿望来了，他叹着气说：“哎，您真的是什么都不缺呀，真无聊，简直是太无聊了。我可不想像您一样生活，我宁愿做一个开心的普通人，或者做一只会蹦会跳的青蛙。我现在就可以又蹦又跳，而且还可以这样叫。 青蛙蹦了几下，跳了几下， 他一边蹦着跳着，一边对国王说：“ 哇，陛下，看我，看我！” 他说着就跳起舞来，还把国王也拉着跟他一起跳。国王刚开始只是微笑，然后他就真的跟着青蛙跳起舞来。他边跳边笑，越来越开心，最后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 哦，太搞笑了，哦，这太有意思了，哦，太好玩了。 等舞蹈结束以后，国王叹了口气：“ 唉，我还从来没有这么开心的笑过。青蛙，我要谢谢你。” 于是，国王轻轻地用两只手举起青蛙，在他的额头上吻了一下。青蛙惊叫一声，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被国王亲吻了。可是，国王的手里还是那只绿色的青蛙。 国王问：“但是你怎么没有任何变化呢？你骗我，难道你并不是仙女吗？” 青蛙的脸从绿色变成了红色。 事实上，我刚才说的那些都不是真的。是的，我很喜欢编故事，我只是一只普通的青蛙。 国王想了想，然后他对青蛙说：“ 不过你也没那么普通。” 说着，国王走上了他的豪华轿子，有八个人抬着这个轿子。而且他转过身对青蛙说：“ 跟我来吧，青蛙小仙女，我还想听你给我讲讲别的故事。” 还有时间呢，我们再听一个吧。 下面的故事是来自奥地利的大朋友马丁·奥尔和德国的大朋友马努拉·奥尔特为我们创作的，是由金波审译的。我们要谢谢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。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一只很饿很饿的小猪。 吃饭之前，小汤姆带着他的玩具小猪来到厨房，他偷偷掀开锅盖， 看到了锅里的青菜。 吃饭的时候，坐在餐桌前，小汤姆对妈妈说：“ 妈妈，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好不好？” 妈妈拿勺子把青菜放到小汤姆和自己的盘子里。 过一会儿吧，小汤姆，现在该吃饭了。 小汤姆抱紧他的小猪，对妈妈说：“ 但是这个故事就在我的嘴边上，过一会儿我就会忘了。” 妈妈说：“哦，那好吧，讲完了就乖乖吃饭，现在请你讲吧。” 小汤姆开始讲了。 哦，你听好了，我现在开始讲了。从前有一只很饿很饿的小猪，它很饿很饿，所以它吃光了所有的饲料。就这样，小猪长大了，然后就变得更加的饿。 这个故事还真有趣儿，小汤姆继续讲下去。故事里说 当小猪感觉更饿以后，他溜进了地下室，吃光了堆在那儿的土豆。就这样，小猪又长大了，同时变得更加的饿。然后小猪又溜到了超市，吃光了货架上所有的玉米片、所有的披萨、所有的鱼排和所有的巧克力。就这样，小猪长得又更大了，同时变得更加的饿了。于是小猪把所有装玉米片的包装袋也吃了下去，然后又吃掉了所有装披萨的纸盒、所有装鱼排的塑料袋和所有装巧克力的锡纸。就这样，小猪又长大了，同时变得更加的饿，因为整个超市里已经没有可吃的东西了，所以小猪就吃光了所有的电视机、所有的吸尘器和所有的洗衣机。就这样，小猪又长大了，已经长得和一个洗衣机一样大了，同时变得更加的饿。于是小猪跑到了街上，吞下了所有的儿童车、所有的自行车、所有的摩托车、所有的小轿车、所有的公交车、所有的地铁、所有车站上的亭子、所有电话亭、所有交通灯和所有交通指示牌。就这样，小猪又长大了，现在长得像一辆小汽车那么大了，同时变得更加的饿。于是小猪又吃掉了所有的居民楼、所有的幼儿园、所有的学校和所有的超市，还有所有爸爸的办公室、所有妈妈们买漂亮手提包和帽子的小店、所有的大商场、所有的玩具店、所有的停车场、所有的火车站、所有的机场、所有的游泳池、所有的游乐场。就这样，小猪又长大了，长得比一座楼还要大，同时变得更加的饿了。于是小猪又吃掉了所有的城市、所有的村庄、所有的山、所有的河、所有的原始森林、所有的荒漠、所有的海、所有的火山、所有的一切。现在它已经变得比一座山还要高了。这时候，所有的东西都已经被小猪吃掉了，世界上只剩下了小猪和它大大的饥饿。说到这儿，小汤姆停了下来，妈妈问，然后呢？小汤姆一只手举着叉子，一只手抱着他的小猪玩具。 然后这个故事就结束了。 妈妈说， 哦，这也太可怕了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吃饭了吧。 好吧，现在我总算有一点点饿了。这个故事的效果还不错吧？ 怎么样，小朋友，你说这个故事的效果还不错吧？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

阅读， 读书使人明智，读书使人领袖，拥抱书籍，爱上阅读。 你快乐吗？